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89集《无路》二。沈妙看了一眼沈秋，叹了口气，问道：大哥怀疑是我干的？ 不不不，妹妹，我怎么会怀疑你啊？你一个小姑娘家，要真有这样的本事，说出去也会被人笑掉大牙的。 沈秋连忙反驳，生怕惹恼了沈妙。他这般小心翼翼的神色落在沈妙眼中，沈妙心中微不可见的叹息。他没有办法对沈秋据实相告，沈家大房的人光风霁月，更是良善忠诚之人，要是知道这种毒辣的事情出自他的手，心中必然十分痛苦。他只能对沈秋说话，沈妙微微一笑。我的确没有这样的本事，大哥也不必怀疑我，只是大哥如今担心的事情，其实倒也不必太过忧心。沈秋看向沈妙，不知不觉中，他面对沈妙的时候，谈话间竟然也多了些询问的意思。他问道： 妹妹为何如此以为？ 天下人又不是傻子，单凭几句流言如何能定罪呢？真要定罪，自然会拿出十二万分的证据。再说了，大姐姐与我们大房有何关系？爹娘常年不在府中，就算这脏水再怎么泼，也泼不到咱们这里来。眼下局面就算有一百个混乱，那也轮不到咱们操心，自然有精明能干的人将这些问题一并解决。 精明能干的人？ 沈秋有些疑惑。 那是谁？ 二少爷，您怎么来了？ 话音未落，便听得外头白鹿大声道：你看，精明能干的人来了。沈妙回头，眼中的笑容一闪而逝。沈秋眼珠子转了转，三步并作两步走到门前，打开门，果然见沈源立在门口。沈源向来注重仪表，如今大约也是风尘仆仆地忙了一夜，竟显出了几分憔悴。比起前些日子的装模作样，眼下他看向沈妙兄妹二人的目光可是不加掩饰的阴沉。他道： 五妹妹，我有话想单独跟你说。 我妹妹可没话与你说。 沈秋挡在沈妙面前，故意重重地咬轻了我妹妹三字。 无妨，大哥，刚好我也有几句话想跟二哥说。 妹妹？ 沈秋急道，只差没把那东西不是好人这句话说出口了。沈妙拍了拍沈秋的胳膊， 放心吧，你若是不放心就在门口守着。 那我就在门口守着。 沈秋连忙道。他们兄妹二人这番做派，更是令沈源的面色青了几分。从前就算沈秋再怎么不待见他，面上总是要做和气的，这一次回来却是针尖对麦芒。沈源的目光落在沈妙的身上，许多事情一开始只要按照既定的道路走就好了，偏离了道路，甚至到了无法收场的地步，都是因为沈妙，他才是那个沈家最大的变数。 五妹妹跟我进来吧。 沈源冷冷地看了沈秋一眼， 大哥也想在门口守着。 说完这话，他自己率先踏入了屋门。在众人担忧的目光中，沈妙也走了进去，门被缓缓地关上了。沈妙一回头，对上的就是沈源阴沉的神情。 是你干的？ 他的语气十分肯定，连试探都没有。沈妙微微一笑。 二哥说的是哪件事啊？亲王府被灭门一事，还是流言甚嚣尘上之事？ 哪一样不都是你干的吗？ 沈源冷笑一声。 我总算是小看了你。 恐怕二哥是高看了我，我还没有那么大的本事，做了这等祸事尚且还能全身而退。 沈妙浑不在意地说道。 好。 沈源上下打量了一番他，才道： 你如今过得不是很快活？ 嘴长在别人身上，别人如何说我管不着。二哥既然执意认为如此，我也懒得解释，总归你是不信的。二哥过来不会就是为了兴师问罪吧？沈源忍了又忍，面前少女笑容云淡风轻，唇角勾起的弧度弯成一个嘲讽的笑容，双眸清澈如水，倒映着略显狼狈的他。他骄傲自负，如今却被一个丫头阴了一招，心中自然极为不甘心。然而此事到了如此地步，也的确是他轻敌了。 你这么做不怕把沈家牵连进去？这样一来，大伯一家也讨不了好。 沈源恶狠狠地说道。闻言，沈妙却像是听到了什么好笑的笑话，她笑眯眯地看着沈源，看了片刻，直到沈源的怒气再也忍耐不住的时候，才淡淡地开口道：我什么也没做，另外二哥的话实在太奇怪了，这件事情就算和沈家有关，可和我们大房有什么关系呢？我爹娘哥哥一年到头都在西北，你总不能说我一个小姑娘就能做得了大房的主吧？就算沈家真的牵连进去，二哥，至少大房都可以清清白白地摘出来。沈妙说得轻描淡写，沈源倒抽一口凉气。他不是没有想到这一层，不过他这句话出来的时候，也无非看的就是沈妙根本不懂朝堂之事。就是沈妙再怎么聪明狡诈，那都是在后宅中横，可朝堂是男人的天下，沈妙在沈府里，谁跟他分析朝堂形势呢？沈贵、沈弯，莫要笑掉大牙了。可眼下沈妙这一番讽刺的话语，却是清清楚楚地表示出他看这些形势看得比谁都明白。 原来你早有后招。 沈源面色变了变，冷笑一声， 看来你们大房是不准备出手了。 我们从来没有这个闲心去操心别人家的事。沈妙好整以暇地看着他，倒是二叔三叔眼下可要好好地解释了。不过最担心的应该是二哥哥你吧，刚回到定京城上任就遇到这种事，这可是活生生的在赌二哥的前程啊。沈妙摇了摇头，颇为惋惜地说道。他故意说得抑扬顿挫，大约是这些日子和沈秋待久了，也学会不动声色地气死人了，只把沈源气得拳头又捏紧了一些。沈妙忽然转过头，摸了摸自己围脖软软的皮毛，微笑着说道：不过看在大家都姓沈的份上，我倒有一个主意可以解燃眉之急。 五妹妹的主意我可不敢用，一不小心送了命都不自知。 二哥说笑，我哪有那样可怕，这个主意可是诚心诚意为你们想出来的。不过想来以二哥这般聪慧，怕是早已想到了，既然沈家已经被牵连上了，只要将沈家从其中脱离出来不就好了。其实二哥也知道流言做不得真，只是传得久了难免会让人心中多疑，所以在眼下流言刚起的时候，将它当作一个流言就好了。但是要如何让它变成流言，就需得让大姐姐澄清一下了。沈妙看向窗外，那里沈秋正紧张地抱着马枪蹲在树下，远远地朝屋里张望。他淡淡一笑，我想这世间最有力的澄清就是以生命为代价吧。沈源豁然伸出拳头，却在沈妙头顶处堪堪停手。他盯着沈妙说道： 在你这样的年纪有这样的蛇心心肠，五妹妹你是我平生见过的第一人。 彼此彼此。沈妙的眼中有得意一闪而过，你猜大姐姐会不会愿意为了二哥你的前程自愿澄清一下呢？想来是愿意的，毕竟你们是血亲手足啊。顿了顿， 沈妙又突然摇了摇头。不对，想来大姐姐也是不愿意的。大姐姐这个人最是珍爱自己了，二哥只要赔上前程就好了，大姐姐却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呀。 沈妙，你不会赐此好运？ 沈源咬牙切齿，语气间似乎恨不得将沈妙生吞活剥了。他突然能够明白沈婉云为何提起沈妙来时恨得有些疯狂，因为对方的确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让人恨到骨子里的人。沈妙看向他，会不会赐次好运我不知道，不过二哥你眼下却是没路了。轰的一声，沈源将大门一脚踢开，头也不回地拂袖而去。他这般动作吓得沈秋心中一紧，二话没说就冲进屋中，见沈妙安然无恙，这才放下心来，好奇地问道， 你跟他说了什么？怎么他被气成这样？ 啊，大约是看着妹妹在牢中受苦无能为力感到自责。沈妙头也不回地从一边拿起披风。沈秋见状问道， 妹妹要出门？ 大姐姐在牢中，身为姐妹总归要去看一看，毕竟是手足嘛。沈妙微微一笑说道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